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一位战死异乡的英雄，两封从未寄出的家书，身经百战的硬汉戴安澜，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柔情？ 你只苦得数年，即可有出头之日矣。望勿以我为念。 69年后，戴安澜之子又是如何艰难寻找到父亲牺牲的地方？档案独家采访戴安澜幼子戴成东，公开寻父之旅珍贵影像，为您讲述抗战家书之寻找家书中的父亲戴安澜。 当时铜鼓取得大捷后，戴安澜的所部又奉命收复唐吉，经过一天激战，唐吉被攻克，但由于大批日寇由泰国、老挝边境窜入中国军队后方进行围攻，戴安澜部队陷入了日军的重围，形势危急。但当时盟军的管理十分混乱，曼德勒失陷，宛厅、巴莫、密支那等地也先后被日军占领，缅甸几乎全境沦陷。 前线总指挥史迪威带领参谋团退守印度，中方总指挥罗卓英也跟着退守印度，一时间还处在缅甸境内的戴安澜部就成为了孤军，除了上级一纸突围回国的命令，他们什么信息都没有。1942年5月18日，在朗克地区指挥突围回国的战斗中，戴安澜率部连续突破4道防线，就在突破最后的第5道防线时，身先士卒的戴安澜被日军重机枪扫射击中，他的胸部、腹部各中1颗子弹。混乱之后，戴安澜的参谋长周之在不顾个人安危冲回战场，找到了负伤的师长戴安澜。将士们看见师长受伤都非常悲伤，戴安澜怕大家情绪过于低落，于是召集连营上军官前来，并拜托大家说不要沮丧，2000师这支部队无论如何要回到祖国去，如果我死了，部队也要回国， 一定要把弟兄们带出去。光荣的200师绝不能在缅甸的战场上沉默。 当时缅甸正值雨季，又缺医少药，伤口慢慢的感染发炎生蛆。在戴安澜受伤的第8天后，部队到达缅甸一个叫毛邦村的地方，也就是戴成东69年后要找的地方。 电视剧《中国远征军》中对戴安澜的最后时刻有着这样的再现。当部队抵达毛邦村时，戴安澜要求部下为他换上军装，他要再看一眼队伍。 知道吗？我最喜欢看弟兄们爱国造反和宿营的样子，像一个家。 多年以后的今天，当我们再读到当年戴安澜将军留下的未寄出的家书时，我们可以感受到家或许正是戴安澜一直无法释怀的。 戴安澜将军最终也没能回到他时常思念的家中，而据当时在场的老兵回忆，戴安澜在辞世前曾示意部下把地图拿，拿到地图后，戴安澜用手指着地图要部队 立即在毛邦以北的莫洛山寨渡过瑞丽江，又用手指过江后在南坎入墨之间回国的路线，向北面对祖国的方向深情地望着，似乎还想说什么，但是没能说出来，最后就闭上眼睛与世长辞了。当多年以后戴承东听到父亲牺牲的细节时，他既伤感又更加敬佩父亲。 2011年5月30日，在来到缅甸的4天以后，戴承东一行早早地从曼德勒出发，前往孟密。这段距离在中国只需要2个小时的车程，而在缅甸却要11个小时，因为缅甸的公路大多数都是年久失修，他们走的那条路据说还是100多年前英国人修建的，道路上的桥梁也都是二战时建设的。 他们要去的是缅甸非开放地区，沿途关卡很多，但莫罗是戴承东能查到的离毛邦最近的地方，所以他势在必行。 第一天，这支不小的巡访队伍抵达孟密。从地图上看，孟密和大家要去的莫罗之间原本有路连接，由于缅甸这时正值雨季，年久失修的道路受损，大家只能向西取到密松，然后经密松乘船往莫罗方向走。 从密松往莫罗的4个小时水路是戴承东此行中最难得的轻松时刻，其他路段基本上都是崎岖的山路，这对于戴承东老人来说是非常艰苦。抵达莫罗已是从曼德勒出发后的第二天中午，戴承东老人明显有些激动，这里是距戴安澜将军牺牲之地最近的一个村庄。一行人开始了在莫罗村的寻访，最后他们找到了3位80岁以上的老人，来询问中国远征军的事情。3位老人都记得，从南边过来了一支军队，步子很紧，到了江边，看见部队正在扎木筏和竹排，准备渡江。这几个老人的回忆都与远征军行动日志上的记载吻合，戴承东由此确信自己正在一步一步接近正确答案。一行人准备乘船沿瑞丽江继续北上，这时王建贵告诉了戴承东一件事儿。 王建贵的父亲王玉成生前曾告诉他，戴安澜师长殉国后，官兵们都很悲痛，他们不忍心把师长葬在异域，但因条件有限，部队就地取材，砍下一棵攀枝花树，做成一口简易棺材。可由于天气炎热，2天以后，戴安澜的遗体散发出异味，最后大家忍痛决定秘密火化遗体，带骨灰回国。火化地点就在瑞丽江上的一个江心岛。随后大家决定把放置着师长戴安澜家书的那个军用背包带回祖国，交给师长的妻子，但出于对师长的尊重，没有人打开过那个背包。 关于父亲的一切都只能通过他人的叙述来想象。69年之后，在瑞丽江边听到这些细节的讲述，戴承东热泪盈眶，动容不已。当年戴安澜将军牺牲后，警卫员将他随身的背包送回家中，妻子王和新才发现了2封未寄出的书信，除了写给妻儿的那封外，还有一封是致友人。子模、志川、尔奎，我们或为姻戚，或为同僚，相处多年，肝胆相照，而生活费用均由诸兄经手。于如战死之后，妻子精神生活以及痛苦， 物质生活更断来源，望兄等为我善酬善后，人之相知，贵乡之心，想诸兄必不负我也。信完成的时间也是1942年3月22日，可以看出这封遗书是一封托孤之信。这子模志川耳葵正是前面我们读过的那封信，戴安澜写给妻子的信中提到的三人。戴安澜请妻子照顾好孩子和老人，又嘱托挚友代为照顾家人，可见戴安澜思虑周全。在叮嘱了这么多以后，戴安澜的妻子和友人会如何完成他的心愿呢？他的四个孩子又是怎么达成他的期望的呢？戴安澜牺牲的时候，在中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943年4月1日，在广西泉州，全国各界代表为戴安澜举行了公祭。 在广西泉州香山寺，各方代表以及泉州各团体民众万余人参加公祭。毛泽东、蒋介石、周恩来等国共两党重要领导纷纷书写挽联送当时公祭会场。毛泽东正是在那时写下了著名的挽戴安澜将军。将军赴采薇，时称机械化，勇夺虎皮威，浴血冬瓜手，驱倭唐吉归，沙场惊云命，壮志也无为。 公祭之后，外界都很关心戴安澜的遗孀王和心有什么打算。王和心说，戴安澜一贯主张教育为本，爱国为本，于是他希望政府可以办一所学校以示纪念。为此，王和心毅然拿出国民政府发放的全部20万法币的抚恤金作为办学周转费用，又捐献了戴安澜将军私人藏书2000多册。在攻击后的第五个月，私立安澜高级职业学校顺利完工，现在它叫安徽省芜湖市第二中学。 捐书捐钱兴办学校，除了支援教育事业，戴安澜的妻子还将如何完成丈夫的遗愿？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为了完成戴安澜爱护诸儿、侍奉老母的遗愿，王和心在几位友人的帮助下肩负起了四个孩子以及戴家老少20-30口人的生计问题，一直熬到日寇投降。他们把戴安澜的骨灰迁回了他老家安徽省芜湖市。 对于那几年生活的艰辛，戴安澜的女儿戴范蠡曾回忆说，小时候家境清贫，母亲一个人维持一大家人的生活，炒菜都很少放油。她还记得有一次家里断米，妈妈到街上变卖父亲生前穿过的旧西装换了一袋米，一家人才吃上了饭。后来1949年的一天，家里突然来了几个国民政府的官员，说是要母亲带着孩子跟他们去台湾，但母亲一口回绝他们说，我的丈夫葬在哪儿，我这辈子就带着孩子在哪里陪着他。 新中国成立后，女儿戴藩篱受父亲影响，巾帼不让须眉，于1951年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并获得朝鲜政府颁发的银质军功章。而退休后的戴藩篱则热心于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奔走于大陆和台湾之间，多次举办海峡两岸书画联谊活动，为两岸的和平发展不懈努力。 2015年93大阅兵的时候，戴藩篱还和抗战老同志、抗日英烈后代一起组成两个乘车方队，参加检阅方队，接受检阅。当年戴安澜细心保卫的中国，如今继续着蒸蒸日上的脚步。 至于戴安澜的次子戴敬东， 从小体弱多病。丹安兰在世时，每次寄回家的信中都会询问妻子静儿的身体好不好。现在他是一名理工科教授，移居了美国。长子戴富东则成了我国知名的建筑工程大师。作为长子，戴富东还完成了一件对戴家来说意义深远的事情。戴安兰将军殉国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颁授给他冒记勋章一枚。戴安兰将军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中第一位获得此勋章的中国人。后来勋章不慎丢失，戴家人一直念念不忘，一提起来就充满着愧疚。 幸运的是，1982年戴富东有幸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赴美国考察一年半。在出发前，他又想起父亲牺牲时美国国会颁发的勋章和荣誉，于是在抵达美国后，他抱着尽力一试的心态，提笔给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戴富东陈述了父亲戴安兰将军在缅甸作战并荣获美国政府颁发冒记勋章和荣誉状，以及勋章和荣誉状遗失等情况，商请里根总统理解他作为抗日先烈后代的心情，补发一张勋章照片和一纸荣誉状存根复印件。信发出20天后，戴富东真的收到了有关部门寄来的包裹，包裹中是给戴安兰将军重新制作的一枚崭新的勋章和荣誉状。荣誉状这第一行写着，美国总统曾在1942年7月20日对中国军人戴安兰将军发出过正式的表彰和敬意。在正文部分还有这样一段宋词：中华民国陆军第200师已故师长戴安兰将军于1942年同盟国战场协同援英抗日期作战英勇，指挥卓越，圆满完成所负任务，实为我同盟国军人之优良楷模。本总统依据美国国会授权，特追赠冒记勋章一座，以示表彰崇敬中国军人之特优传统。1982年是戴安兰将军牺牲后的第40个年头，在这一年寻回这份荣誉，了却了戴家后人的一桩心愿。而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那位魂师异乡的民族英雄。而小儿子戴成东由于年幼，在戴安兰匆匆离开前也只是看了一眼。戴安兰对这个儿子的记忆只有日记里短短的一句：小成儿只会笑不会说话。也正是因此，戴成东希望自己可以在有生之年寻访父亲牺牲的地方。对于记忆中从未谋面的父亲，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拉近一些他们父子之间的距离。 2011年5月30日，在辗转抵达莫罗后，戴成东一行得知该村附近却有一个叫毛邦村的地方。一行人大喜过望，次日一大早便启程向毛邦进发。叫人失望的是，这个叫做毛邦的地方和史料上记载的戴安兰将军的遇难地地形地貌上相差很大。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寻访队伍找到了村里上了年岁的老人。一位老人想起来，大家可能找的是老的毛邦村，因为那里全是深山老林，大家迷路了好几次。 今都走错了，从回头。 哎，就是这里小路啊，迷离，不说迷离，当时远征军也曾经有过这样情况，从这个森林转到那个森林，没有转回来了，不认得路。他这个山路啊，很不好认，这事情。哎，我们走错路也是正常的。 来回折返，大家都疲惫不堪，最后在当地副村长的帮助下，一行人终于找到了老毛邦村。戴成东他们抵达丛林深处时，虽然 远征军日记上记载的古庙已毁，但四周遗落有很多的大石头，一看便是曾经用作建筑的。现场是一个平台，一旁有两棵非常粗的老榕树，这些和记载中都能印证。 历经波折，终于找到父亲牺牲的地方。对于记忆中从未谋面的父亲，戴成东会为他做些什么？ 亲爱的爸爸，在南将军还有远征军的将士们，我们来凭吊你们了。 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说来也奇怪，那天出发时，毛帮村的上空原本是晴空万里，但当戴成东他们下午来到村口时，天空中却下起了雨。这也就有了开场时我们看到的那一幕，他跪倒在榕树边的情景。按照家乡的习俗，戴成东铺开席子，点燃祭香祭烛，开始燃烧冥币。这是戴家后人第一次到戴将军殉国地凭吊。在给父亲焚烧经书时，戴成东已经哭成了泪人。 将士们，我们来凭吊你们了，你们跟我们回去吧，回到自己祖国的大地，和家人团聚，和亲人团聚，回到祖国来，祖国人民会欢迎你们的，欢迎你们早点跟我们一起回去。 祭祀仪式结束后，戴成东从他父亲牺牲的榕树旁挖了两小袋土，带在了身上。他说，等到恰当的时候，回到父亲在芜湖的墓前，要祭上这些土。2011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74周年的纪念日，上午10时20分。戴兰将军的后人们打开了写有中国远征军第200师民族英雄戴安澜将军魂归故里的横幅，缓缓地走向了戴安澜的墓地。在三鞠躬后，大家将手中的花瓣一一放进从戴安澜将军牺牲地带回的泥土袋子，随后戴成东将它们撒入了花卉树丛中。戴安澜将军的墓地在老家安徽芜湖的一个公园里，每年清明来扫墓，成了戴家人几十年来雷打不动的事情。 当年的那场战争早已离我们远去，戴安澜将军那两封未寄出的家书却成为历史永远的见证。今天我们依然能读到当年那场战争中弥漫的硝烟和苦难，读到揪心的思念和牵挂，而他牵挂的国家早已走出了战乱，他牵挂的孩子们也都已成为了国家的栋梁，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一次决定性的大撤退，究竟如何改变了左权的一生？战局骤变，面对国家与妻儿，左权究竟是如何在大家与小家中艰难取舍？一封封家书，一行行字迹，又透露着怎样一段不为人知的辛酸故事？侵华日军咄咄逼近，左权又将会做出何种决定？档案栏目为您讲述左权等待远方的家书。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